飘于黄昏，想起一生之中最爱的人，你那迷人的眼神和那温柔的双唇，在我脑海里浮浮沉沉。我走在那个午夜时分，伤痛就像潮水撞击心门，爱情那么的残忍，给我太多的伤痕，我在风雨里不停追问。我就是那个世界上最爱你的疼你的人，为你我早已付出我的灵魂，而你却冷漠无情，断了缘分，让我的爱情的路都是伤痕。我就是世界上那最痛的人，我就是那个最爱你最疼你的伤心的人，为你我付出太多爱的天真，而你却冷漠无情，断了温顺，让我的爱情的路都是泪痕。我就是世界上那最痛的人。夜时分，伤痛就像潮水撞击心门，爱情那么的残忍，给我太多的伤痕，我在风雨里不停追问。我就是那个世界上最爱你的疼你的人，为你我早已付出我的灵魂，而你却冷漠无情，断了缘分，让我的爱情的路都是伤痕。我就是世界上那最痛的人，我就是那个最爱你最疼你的伤心的人，为你我付出太多爱的天真，而你却冷漠无情，断了温顺，让我的爱情的路都是泪痕。我就是世界上那最痛的人，我就是世界上那最痛的 心情。